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小雨，东南部小到中雨转阴，东北风2-3级兼4级，最大相对湿度80%，最低气温12度。明天白天阴天见多云，偏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40%，最高气温16度。今天夜间仍然有降水，路面湿滑，能见度较差，请大家出行的时候注意安全。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楼市好声音的重播版。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么今天呢是周六，是我们房产法律咨询的时间。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律师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来自于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的张树贵律师。张律师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好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特此开通了公众微信平台，大家如果有一些房地产或者说您自己家的房子方面有些什么样的法律咨询，都可以通过公众微信的这种方式啊，咱们互相交流。大家可以在手机的微信啊订阅号当中来搜索一下啊，搜索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的进行交流。好，那么首先呢，先进入今天的安居快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我看今天南极快讯的内容呢，大部分也都跟这个法律咨询有点关联的啊，咱们一起来梳理一下。说这个27层在售的商品房，那么7年前已经撤项了，被西北政法大学宣称说2011年已经撤项的后勤服务综合大楼的项目，在没有办理任何项目手续的情况下，被一家企业在原址上建起了一栋地上27层、地下2层的长安星座的商品房的项目。那500多套公寓房已经售出，而多个部门下发的停工令也未能够叫停一个违法建设的项目，这个整个是不透明的。这像这样的情况发生，我相信肯定不是在北京啊。 对， 这是一个挺大的一个事情啊。这要在法律上应该怎么办呢？ 首先咱们定性说这个房子是属于什么房子？说已经撤项，那么这个房子应该是违章建筑，从性质上说是违章建筑。而且它有一个信息是，多个部门下发的停工令，就是说相关部门也下发过停工令，但是开发商仍然是我行我素继续施工。这种情况下从法律上说可以拆除。我记得有一个相类似的案件，就是说也是在重庆市那，就是说在这个就是长江的航道上，因为旱季的话，很多的地面呢它裸露出来，然后可能形成孤岛之类的，然后建了很多的别墅，当时那个项目就是认定为是违章建筑，全部拆除。 这个呢就非常麻烦啊，因为梳理起来比较复杂，因为本身呢可能这个项目呢是由西北政法大学啊他们来负责这个项目，但是呢后来已经撤销了这个项目的大楼的这种项目啊，那么在没有办理任何的手续情况下， 这个项目呢虽然是撤销了，但是被另外一家企业在这个原址上又建起了一栋大楼。应该说这个大楼是没有任何审批的啊，就起来了。而且呢盖完了商品房以后，500多套房子已经卖出去了啊，也就是说他没有任何手续的情况下他就自己突然盖起来，而且在没有任何手续的情况下他盖起来的商品房又全都卖出去了。那么这个事情要牵扯到人可真的是非常多啊，最起码这500多套公寓房已经售出了，那么这些消费者怎么办？怎么来维权？这是一个非常麻烦的问题啊。 首先咱们在民事领域啊，先说民事领域的话属于开发商的一个欺诈，因为他肯定是在跟那个买房人他在虚构，肯定是当时在虚构相关事实，说我有手续对吧，然后等等的，但是买房人呢陷于这种错误然后做出了决定，这种情况下那开发商应该承担全部的责任。 虽然是这么说，开发商的承担所有的责任哈，那一旦是诉讼到法院的话，实际上开发商如果是携款潜逃，或者说他真的是破产，或者说真的没钱的话，那这些 对 于买了他公寓的这些消费者真的是非常倒霉。因为有一些诉讼的话，可能不是说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甚至是几年呐，可能都搞不下来哈。所以大家在买房的时候真的一定要擦亮眼睛，要特别的注意哈，注意他开发商的这种资质啊是不是合乎道理的啊，正规的啊。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一条，说七平方米的房子2天呢涨了44万，中介的吃差价引来了法律的纠纷。那一套七平方米的小房子被中介的以130万元的价格卖给了王先生，但是王先生呢与房主签约的时候，他才发现这套房子房主原本只卖了86万元。那么王先生呢与房主签约的时候呢，距离中介与房主签下的房子的时间仅过去了2天。那么记者呢日前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二庭获悉，说针对上述的案件，二审法院维持了一审的判决，要求房产中介返还购房者王先生房屋差价共计是363974元。这样的情况是他怎么得逞的呢？我就 这里面中介应当是利用了一个买房人和卖房人信息不对称这样一个，他抓住双方没有见面这样一个机会吧，他进行了一个操作。因为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无论是中介和咱们买房人，他有一个居间合同是吧，居间合同上一定是说明了说中介费是多少钱，那么这个钱又不是中介费，而买房的买房款是买房人和卖房人单独签的一个合同是吧，当然这个里面也交代了说他发现是86万，那么既然是86万，那么多余的钱去哪了，那不是给了出卖人对吧，然后这样情况下你作为中介你没有理由，你没有理由收这个钱，因为中介费也不是这么多， 对 啊，所以需要返还， 对，所以这个吃亏的是什么呢？好在这个事情被发现了啊，就是中介的实际上跟卖方人签约的时候，人家那个卖那个七米的房子的话呢，是以86万卖的，但是呢，他呢是以130万可能把这房子收过来以后，然后他又卖给另外一方，但是他跟卖方签约的时候，卖方就没有发现吗？他应该写的都是86万呢。 咱们探寻这里面的动机，我觉得有可能是啥呢？是当时中介向房屋的出卖人、出售人，出售人呢，他当时我觉得他可能做了一个承诺，就是这个房子，我跟保证你不低于哪个数，我给你卖掉。我认为唯一的动机可能是这样，因为要不的话他当中操作也不是太容易是吧， 这是一个。另外还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说在签约的时候他把这个钱数给换了，给倒通换，比如说他给出卖人说这个房子卖的是86万，然后在签合约的时候呢，实际上在出售人不知道的情况下，他改成了130万，有这种可能。 从技术角度上说，如果说这个不注意的话啊，在签合同的时候给你抽掉当中的某一页，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 对， 或者说像刚才您说，他跟这出售人之间有些什么样的协议？ 对，出售人的话，他知道你多要钱了，那是你们自己正确，但是我只要你给我86万就可以， 对， 有可能这种情况，要不出售人的话也会不干的，是吧？你凭什么给我多卖钱呢？还不给我？ 所以像这样的情况哈，大家买房租房等等的一定要看好合同哈，否则的话呢一些不法的中介会从中来捣毁啊。像这个事情就是人家出售房子的时候只是86万，但是最后呢成了130万，好在买房的时候呢 人家发现了这个情况啊，于是给他诉讼上了法院啊，当然最后呢肯定是要放还的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三条，说不动产权证六年难产究竟是谁之过？说房子买了六年却迟迟呢办不下来不动产证，买房人呢不急才怪呢啊。家住在江西省的抚州市的西湖家园小区的裴东秀就碰上了这闹心的事儿，最后呢监察体制改革在抚顺试点期间解决了这一个问题。关于这个不动产证啊，原来叫房产证是吧，现在已经改成叫做不动产证了。那么这个不动产证的话，大概啊您所了解，它应该在这个我买完房子以后它多久多长时间啊它能够办下来这个证，如果过了这个期限的话那应该是违约的。 如果说是现房的话，现房的话应当说你买完之后就可以办。如果是期房的话，因为我们有一我们咱们国有一个现实问题，就是说当时也是算为了扶持房地产嘛， 嗯， 就是说因为期房的话房地产开发商会把你所购的房屋当时就进行一个抵押， 嗯， 给抵押出去，他因为还要有一个赎的过程嘛，所以往往的话往往这个时间是一年到两年。 对， 往往是 你像我也买过房子哈，我知道是这样，就是说拿到房子以后啊，收到房子以后，他承诺我是两年之内给我办这个证儿，一般情况下都是这样的。如果说过了两年的话，他可能这个开发商这个项目的手续就在哪个环节会出问题，是吧？ 应该是，应该是啊，常规到一般都两年内， 两年内啊， 也有一年的 啊。而且那个合同写得很清楚，就是说如果过了两年的话，他会赔付你违约金的。 一般 应该是这样的， 一般合同会写、 啊、 承诺什么时间之前要帮你办理完这个产权证。 所以也就是说，如果您买完了房子以后，这个产权证啊，或者说现在的不动产权证迟迟办不下来，您要留个心眼了。啊，如果办不下来的话，我应该找哪儿怎么办？ 如果办不下来的话，说明开发商应该是缺什么手续。缺什么手续，往往可能涉及都是钱的事儿。开发商这个钱他挪用，比如说挪用没有交过去，你这个产权证肯定会被卡住。这个属于开发商的违约行为。按照常规的话，你可以追究开发商的违约责任。如果你到相关部门投诉，也是一个方式。就是说，这个属于监管，就属于这个房地产的监管部门呗。 好，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这个新房半年啊，两次反脏水啊，物业称将公布原因和赔偿方案。家住朝阳区的卢先生反映说，他家呢住在一层，装修好刚入住半年，不料呢上周五地漏反水，家里呢是地面全都被泡了。而且呢，卢先生表示说，去年夏天装修的时候也出现过一次这样的情况。记者呢昨天到卢先生的家以后，仍能闻到一种异味啊。那么南侧的卧室地板呢也在被泡之后发生了变形。那么小区物业工作人员表示，事发后第一时间前去维修并帮忙清理，但反水的原因及赔偿方案还需要一周以后才能够答复。其实像他这样的事情就会有发生，但是界定是谁的问题呢也比较难，尤其是像他这样卢先生哈，他实际上装修过啊，是不是他自己装修的问题 动过 装修的问题，还是说他房子原来的结构就有问题，这个有的时候真的是很难界定的。 这是可以鉴定的， 可以鉴定的 对。 所以这个事情呢，不管怎么样，这个物业还第一时间去维修并帮忙清理了啊。这个物业还应该说还是做的还是可以。如果他真的有些物业，反正你刚装修完，不是我们的问题，是你赶快找你的装修队给你来弄。那这个一推625，这也是很麻烦的事儿啊。但是呢，刚才您说了，是他房子原来结构的问题啊，还是说你装修造成的这样的反脏水，还需要界定？ 对，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一条啊。代书遗嘱引发遗产的纠纷，法院的判决遗嘱无效。随着人们法律意识的不断提高，老人呢对于自己身后财产的分配是更有主见了，也是日趋规范。除了自立遗嘱、公证遗嘱等等常用的方式，那么代书遗嘱也成为了一些老人的一个选择。然而呢，有些老年人在去世以后却因遗嘱内容或者形式问题引发了家属的纷争不断。那近日啊，这个是贵阳县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代书遗嘱引发的遗产的纠纷案件。法院最终认为，就是该代书遗嘱是无效的。法官提醒啊，说合法而有效的遗嘱必须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依法对个人财产做出真实意思表示的一个法律行为。哎，这个您来解释一下啊。 他这里面我觉得显示的是一个啥问题？可能老人 存在行为能力的问题， 嗯， 可能他有一些和智力相关的一些疾病， 对， 比如说脑萎缩或者是痴呆、老年痴呆。所以这个问题的话在我们北京也出现过之类的，就是说因为老人的话 在他糊涂的情况下， 比如说他是自己写遗嘱，但是呢没有相关的一些诊断证明，但是人家别的子女能提出来说老人从10年前就得了脑萎缩， 所以这个遗嘱呢， 对， 它的真实性就可以了， 最后这个遗嘱就没有认，其实都是老人写的，所以我们在这种情况，我觉得我建议大家呀，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吧。如果要写代书遗嘱的话，咱们只是针对代书遗嘱。那么需要注意的啊，第一个就是老人在写，这是在给写代书遗嘱之前呢，老人到医院呢先做个检查，开一个证明，就证明老人行为能力、神志各方面呢正常， 是有完全临时行为的， 因为毕竟是岁数大了嘛，这个你。第二个的话，这个时间大概控制在半个月内，就是你开了这个证明之后，你写这个东西当中不要超的时间太长。第二个就是说，代书人必须是无利害关系人。你不能找一个其他子女是吧？帮 就是家里的亲戚朋友， 对， 一般不要代书。 是无利害关系，咱们应该严格上指的是说没有继承关系。没有继承关系，有继承关系的话，你让他代书的话，这里面 可能会有倾向性， 缺乏客观性。 对， 可能 缺乏客观性。 对。然后呢，还有一点呢，就是我建议大家呢，在给老人写代书遗嘱的时候呢，在最好是能找两个证人，就是咱们叫见证人。见证人的话，都是一般的情况下，就是说，比如说你这个亲戚里面的一些长辈，是吧？你长得有一些自己有一些这个一个威信的，是吧？这样的人。或者说本村或者本居委会的这一些这个人员工作人员都可以帮助见证，这个为了增加这个代书遗嘱的真实性客观性。另外的话，我觉得还建议啥呢，就是在写代书遗嘱的时候拍一个完整的视频， 对，留一些证据下来， 对，因为这个视频的话能体现说老人当时的状态。比如说如果当中能加大一些老人的交流，一看，如果通过视频看的话，老人的交流没问题，是吧？没问题。那这样情况下，你能说老人有问题吗？是吧？至少说是一个客观的反应。另外的话就是说， 要不要公证呢？ 这个不需要公证， 不需要公证、 不需要公证。对，因为现在的话，这种遗嘱不需要，因为当时公证是为了办理过户需要。需要公证之类的，现在是不需要这样的，没问题。另外一个就是从形式上就是说，被继承人。相关的信息要锁定明确，比如某某，你光写叫什么名字，那这个不写身份证号的话，这里多少会有点问题的，是吧？还有你给谁的话，谁光有姓名，我觉得还不妥，还要把身份证号写上，是吧？然后处分什么财产需要是完全是自己享有所有权的，是你不能处分别人财产，比如说涉及遗产的财产，对吧？没有分割前，你说把这东西全给对方，全给，那都不可以的，是吧？不可以的，对。我想到的可能就这么多。 好的，应该是比较全面了哈。所以老人呢要写遗嘱的时候呢，一定要多加注意，否则很有可能呢会带来麻烦，甚至是有无效这样的一些风险的啊。好了，那今天的安居快讯咱们就梳理到这儿。那下面呢，我们有一些法律方面的话题，有一些案例呢，根据这些案例跟大家来说一说房地产当中啊发生的一些事情。 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好，那么今天呢是周六，是我们房地产法律咨询的时间。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张树蔚律师啊。首先呢咱们通过一个案例跟大家说一个话题，就是未成年人出售其名下房产的合同效力如何认定。其实这个事儿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年轻的父母，或者说上点岁数的父母，他们呢可能买了一个房，这个房子名字呢往往会写在孩子的名下啊。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实际上这个房子可能孩子 子就有一定的处置权了啊。这个东西的话呢，万一孩子把这个房子怎么样的话啊，这个效力合不合理啊，这个如何来认定，咱们通过一个案例来说一说。那么甲与乙呢，他们本身是属于夫妻关系，甲乙呢他们育有一个子女啊，一个儿子吧，叫咱们暂且以丙来代替。那么2000年的时候呢，甲乙购买了一套房产并登记在儿子的名下啊。那么2005年呢，儿子丙呢15岁了，因为呢厌烦读书，早已经辍学在家。丙呢想做餐馆生意，但是没有本钱，于是呢丙为了获得资金，就将自己名下的房产出售给了丁，并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那他的父母甲乙知道以后呢，也同意丙出售房屋啊。那么这里面有几个问题啊。首先咱们先来说一下，就是未成年人丙刚才说了刚15岁，他与丁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有效吗？ 对，这个咱们就是需要分析的。 嗯， 因为丙是未成年人，更确切的说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嗯， 如果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话，订立的合同在法定代理人追认之前是属于效力待定合同。 嗯， 但是咱们本案中咱们还要看这个民法总则35条啊，有个这样的规定，就是监护人应当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履行监护职责。监护人除了维护被监护人利益外，不得处分被监护人财产。这里面就有了，上面虽然说哎，签订的合同法定代理人就是父母是吧，咱们通俗说可以去追认，但是法律又同时说父母不得为未成年人就是不得擅自的处分未成年人的房产。 嗯， 只有为了他的利益考虑，这个利益一般的情况下会考虑成什么呢？比如说有重大疾病，而且家庭已经没有什么钱为他治疗了，那只能去动用这个未成年人这个财产了。 嗯， 往往是这样考虑，因为现在本案中未成年人他毕竟刚15岁， 对， 刚15岁家长 他还没有民事责任的吧？ 对，没有呢，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对对， 因为作为家长的话，可以给他有别的考虑，起码呢，他不愿意读书的话，可以给他考虑是不是上一个别的一些培训机构，先学一些基本技能再说，是吧？或者之类的，就说现在就马上去那个经营餐馆，这本身的话，在法律上说的话，说是这个是否能作为认定成是为了被监护人的利益，是这个是有很大的问题的。 嗯，但是不管怎么样，这是他们自己家里的问题哈，人家这个孩子是读书还是弄餐馆辍学什么，这些先搁一边。但是从法律上来看，比如说既然未成年的法定代理人没有呢权利来追认，那么未成年人与他人签订的这个买卖合同啊，为什么房屋买卖合同是效力待定合同而不是直接的无效合同呢？ 咱们首先我先解释一下，这个效力待定合同是合同已经成立但合同欠缺有效要件，能否发生法律效力尚未确定，只有经有权人，我这里有个词叫有权人的追认，才能发生法律效力。在本案中的未成年人，他的父母实际在民法总则35条已经进行了一个规定，就是说处分未成年人财产，他的父母是现在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是无权处分这个房子。 嗯， 法律已经做了规定，但是它的意义在哪呢？为什么还是效力待定呢？ 嗯， 意义在什么呢？如果未成年人当时哎，或者是过一段时间成年了，那么他自己可以追认。 对， 意义在这。 嗯， 如果说你要直接否定说这个协议合同是无效的，那么让这就相当于说让未成年人丧失了这样一个机会。合同有效的机会。 嗯，但是说此时此刻他十五岁，面对这个年龄的时候，他还是不能够追认。现在 他的意义是在这里。 嗯， 咱们民法上有个规定，就是说已满16周岁，以自己的生活为主要来源的，可以视为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哦，16岁 这个对，以自己的生活，以自己的劳动为主要生活来源。咱们通俗讲说，可以视同是18岁以上。 哦， 哎，那这样的话，如果他比如说做别的工作，是吧？是以自己的劳动为主要生活来源，那么16周岁以上就可以了吗？含16周岁。 那么这样啊，因为从法律上呢有很多的这个名词可能大家呢也不是特别的清楚啊，咱们就实实在在的就是用通俗一点的说法啊。比如说现在这个房子他儿子给卖了，而且跟人家已经都签了合同了，那这份合同有效吗？ 这个合同是属于成立但是属于效力待定，就是缺少有效的要件。 那如果他妈妈他父母也同意的话有效吗？ 我刚才说了，因为法律上已经有了限定， 监护人只有为了被监护人利益才能处分，这里面仿佛也是好像是为了他的利益，因为他想开餐馆嘛。 对对。 但是法律上有一个什么规定呢？就是说他这种利益的话是到一种万不得已。 对，到底是什么利益？ 万不得已 啊！ 因为像这种情况，不一定非要卖未成年人的房子。 是的， 父母要有别的钱的话，可以提供别的钱呢，支持啊，对吧？咱们换个角度讲。 但是呢，我觉得您这个解释呢，好像已经参与了他们的家事，好像从感情上在说这个事情。但是从法律上有没有死的条文，就是行还是不行？但是在法律上好像也不也会考虑其他的一些因素。 法律上我刚才说了，这个民法总则35条，这个民法总则是咱们新公布的，35条的话，它有明确的规定，就是说这个监护人，这个只有为了维护被监护人的利益，才能处分他的财产。 哦， 如果说不 是 为了他的利益，是不能处分的 啊。所以说这个利益到底是什么利益？ 而且 要具体分析哈。 对，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咱们要说，为什么他还要规定说？未成年人的一些行为可以由他的法定代理人来追认呢？ 对， 他的意义主要是在哪呢？说的咱们说的通俗一点，说花的钱是父母的钱， 嗯， 父母可以追认。 哦， 这么对，咱们需要把这分开。对， 好的好的。那么就是这个案例来讲，最后是怎么个结局？ 那这个合同那就是不生效， 就是不生效啊。就说这个孩子刚15岁，他跟别人签这个合同，只是不生效的。即便是他父母的同意，好像也不同，也不行。 这是属于对未成年人的利益的保护，带有这个公共利益性。 对，而且他这个事情，他刚十五岁，他完全可以去上学去干什么，不能够自己去这个做餐馆。你父母可能是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想法去制约你的孩子啊，或者你的想法可能比较的片面。但是从法院这个角度来讲，他们经过讨论觉得是不合理的啊，所以呢，这个合同是不宜予追认的。好了，那咱们先聊到这儿啊，非常感谢张书贵律师。 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科技让生活更加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南区科技园区管理处主任翟立新。科技让生活更便捷，创新让城市更美好。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科委主任许强。让科技给我们带来快乐，给我们带来健康，给我们带来新的变化。 我是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张博旭，希望能够让大家真正感受到高新技术的发展带来的变化和大数据给大家带来的便利，让大家能够分享发展的成果。 FM 107.3 AM 1026， 这里有实用的资讯， 这里有权威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5年。惠达卫浴。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